理論上昨天好像開始就是香港的所謂制裁菲律賓昨天開始但是我猜如果現在菲律賓總統擺出這樣的姿態多數會升級 跟菲律賓支持他看到什麼呢梁振英不在香港現在還沒回來現在沒什麼人出來說的葉劉當然是出來抽了他出來說了什麼他就說這個除了菲傭以外將簽證的限制擴大到其他除了外交人員之外的叫升級簡單來說就是收緊其他菲律賓來香港旅客的簽證讓他出招尤其是梁振英說有部署每一樣東西 我看了當地的新聞我就明白葉劉為什麼他真的有一點怨婦的心態因為他其實也不是很抵得林鄭在過年期間裡面這麼風騷周圍就走下去落區宣傳你說政改癌完成過當然現在他也是處理行政長官不用說但好像癌完未來的特首所以變成在適當時候葉劉一定要出來告訴大家其實我也有份的 為什麼說是怨婦因為今天看到另一宗花邊新聞就他自己出來說如果這個提名委員會是一人三票的話恐怕連他自己都入不了閘這個不是花邊這個是專訪明報說如果提委會一人三票葉劉就說我都入不了閘只對泛民沒有吸引力候選人數應該寬鬆一點他這個不是對泛民的這是對為自己的 我知道但這個老左已經點了三個人出來吳康文已經好像提供賽馬貼士三重彩已經說了林鄭月娥、葉劉和劉慧卿怎麼入不了閘傻了他都多害怕你想想左派自己鬥都不知道有排鬥三件我都不適合看<笑> 我們不適合看但是今天提現在這三件以外還未提到第四件暫時來說不要說了葉劉我們繼續說回新年流行都不說他昨天這麼厲害不如看看我們還有什麼新聞呢另一個就是真的唯一捧場這個你真的大家知道昨天這個民主黨就在中環宣布佔中 報紙大公報將組織跟毓民的關係牽上如果你熟悉香港社民歷史你說淵源當然有關係基本上由社民聯開始然後分裂成為人民力量現在人民力量再分開普羅政治學院和剩下的人民力量淵源上有關係但實際上他們之間都非常對立所以大公報可能跟不足 反而理論上民主大報今天的頭條就沒有用民主黨社論就有但頭條就沒有用民主黨決志佔中的宣誓做頭條就用了民生的題目做頭條就說在旺角現在學日本弄了太空艙出來月租2500元危機四伏住房子還要簽生死狀就說有什麼意外火燭燒死人不關人事

你每天百多個而已,你不是萬個,但其實現在香港是很多大陸人,因為這個一簽多行的關係,香港已經變成深圳的後花園,他經常下來,很容易下來,方便到。大哥,為什麼是佔用這個旅館,酒店,連一些房子都給你買了。那些不用說了,其實現在這個大陸人來香港,完全是跨階級的,又最有錢的,住山頂。 只要香港還有某些行業令到有吸引力的找到食他就會走來的加上大家都人所共知就是學生有很多大學附近不要說沙田或者但相對地已經富貴一點據知他們可能隔壁會租這些第一城所以就是那些中產或者中下產的私人樓宇的價格都推高了焗住那一班就去住劏房 劏房價格高了,衍生出這些大空房 他沒辦法,新年期,我想真的是供不應求 所以水漲船高到三倍,差不多 如果你說蘭桂坊那間,平時說是三千多元,什麼都可以了 另外一張外國報章《左報》《文匯報》都是用一些民生的做頭條他說這個食肆阻街長罰長做食環票控當交租停牌疫名再贊助這個其實都不是新聞來的我想這些屬於貫德新聞你想想香港好多地區不要說過年那幾天這個深水埗即是桂林街的出名其他你平時來說就算你是銅鑼灣這個燈籠街 每天都放出去了 所以這些就是沒辦法這些法律被人逃走因為你知道香港如果你搞直視發牌都要一段時間因為現在你自然有廉記之後就不是像大陸那樣或者像以前那樣給錢搞一點不行的要跟進程序你又要衛生署又要食環署幾十個部門消防署搞這麼久要搞好死耐但是你香港租那麼貴如果你真的 租了間店搞定了才有個牌才去做生意你真是未開張都收拾一粒就是吃死你所以每個人都一定是偷雞的然後當那個罰款就當成本十間就十間都是你很明顯 那個罰款不足以令到他們卻步 我是老一輩的，我以前二十多年前、三十年前做過食肆的租約是有一股人情味的，那時候我做的租約是說明年初一到年初三就是不收租的。 那以前的裝修期都長一點，現在都沒有了，你叫領會，收少你半個崩都不行。所以你知道以前有這個市政局的時候，因為我認識一個市政局，我都忘記他叫什麼名字，好像過了身，以前發牌就是市政局，結果後來沒有市政局之後 他是律師來的，他開了一檔工作專門負責幫人家一條龍服務拿牌。 我記得阿關先生，關廉豪，那時候回顧人情名比較濃，我見過這個租約，我現在回想起差不多20年我未見過這些租約，初一初三不收租，當然了，你想想領匯現在出來多久了。 所以沒辦法了，你看到今年其實都多了很多店初一都開工，解讀原因很簡單，就是租太貴，你做了一天生意怎麼交租，還有2月只有28天，還不見了幾天，所以店鋪老闆都辛苦，看看下一單。 東方日報我覺得這個比較這宗有點無厘頭，是什麼呢？孕育黨身霸，霸王硬上車，狂禁太平門制，教壞同行弟弟。說什麼呢？說日前在西灣河有個男子見巴士出站，他就去追巴士。 當然我們個個香港人基本上都有經驗追過巴士，但是這位男子勇猛在站在別人巴士前面擋住，然後再要司機開門，不果之後就去開個太平門掣，再要狂罵，當時是帶著小孩一起的。但我解讀這宗新聞，香港現在的世界就是這樣，香港有時來說 其實香港有時真的是這樣的，很多情況你見到街頭上很多時候爭執都是這樣的，發了脾氣，這宗很典型的新聞。這個叔當正自己六四的黨住架坦克車，為了真是坦克車那麼勇，但是他有沒有考慮到他為了一己之便而阻礙整輛車的人出車呢？還有你阻礙別人這時間的話，大家都要賺錢，所以私利就很重，絕對不可以支持這些人。 另外用菲律賓做頭條的730，見他就人質閃道歉，基內就暗喻中國是納粹，新華社就戚無知。因為昨天市場大倒了689，差兩點，昨天叫他開波反彈，到後來都是西灣下去，其中一個就是 澳門的賭股大部分都是腳軟的，所以今日兩份財經報章都是同樣以這個做頭條的。有個傳聞就說什麼，可能你知道下個月又會開這個人大政協，其實通常你有沒有發覺大陸凡是開這些所謂人大政協或者三中全會之前，就做一輪戲，就好像以前香港未有廉記之前那些掃大龍鳳，洗太平地，所以變成 通常來說就會對少些貪官過澳門那邊花錢賭錢，乘機就撤。不過我覺得基本上其實習總給了一個提示，大家怎樣習總給了一個提示，大家其實今年來說如果豪賭狂想特別在人大政會開期間跌到最低位的時候就不怕買，因為習總給了一個提示，就說 我看了一宗新聞，他早前說過現在中國雷厲風雲反貪腐，但他其實開了一條生路，他說中國的羅官要處理自己海外資產，即是妻兒和海外居留權的問題，期限是2015年。 如果2015年的期限 如果你是大陸那些大小貪官你會做些什麼走加速走人走資其中一個地方就是澳門所以其實澳門賭股今年更會繼續去年其實無端端賭股是最厲害的銀河所以我覺得這跟這些因素是最大的關係所以你看這些炒賣就要了解國情最多錢就湧到澳門 所以Q爺給這麼多位聽眾的貼士就是可以考慮一下 如果你從投機的角度再跌下更好我實會就真的繞他多謝習總講另一宗比較特別的就是頭條日報走捷徑搶公屋單身80後出奇招 說什麼呢?說年輕人當然現在要買樓很困難很多想讀大學的時候已經參加房委會的特快公屋配對計劃做什麼呢?先住了長者屋或者空宅在那裡捱幾年之後三年之後就可以拿這個綠表申請居屋 早前林本你不是寫過文記過的嗎因為其實雖然過去那幾年建了五六萬的公屋但實際上安置人人數是很少的不知道為什麼房委會做的方法事實上很多時候有些屋是沒有人去住的包括那些空宅如果你肯住你要快點上樓因為很多時候都是不要的 多數都是南亞裔那些去了我們中國人都是很少去的買樓也是香港經常空宅很多外國人買的便宜一點中國人是很忌忌的其實有什麼關係我覺得無所謂心理因素始終很多人很忌忌很多年不知道我想香港很多豪宅都大不死過人特別是2003年的時候負資產成20萬的時候多少人燒炭 都不知道多少間屋燒過炭除非見到報才知道根據報道房委會的數字顯示過去兩年參加這些特快公屋編配計劃的單身人士 由2009年的30%升到去年的46% 當中多少人願意走這條捷徑呢 另外非長者的單身公屋申請人的平均年齡有多少呢 2009年是37歲 去年是30歲 同一時間證明很多年輕人都需要走這條路才可以找到安樂我好像不知道前兩天聽到黃國彤和盧仙雅有些問題爭拗我覺得如果我現在讀大學我都會去申請這個公屋因為現在這個社會沒有社會向上流動你前一天說年輕人不應該跟人來爭這些公屋但其實整個公屋是否應該改變應該類似新加坡如果你住香港的 公屋不一定是用收入限制而是當好像祖屋的形式好像大班提過我覺得可以其實也不用建那麼多居屋全部建公屋有不同的尺寸不過租金定了譬如說不超過每人的家庭月入是25%大班人會租當然這個健康一點亦都不需要將標籤那些年輕人成為大食懶佔用社會資源的壞人 其實這些標籤我覺得很多時候有頭髮誰做瘌痢誰想把肚子拿出來給人看我當然住山頂沒辦法的我跟年輕人談大班聽著不是我們不叫我親住大班住山頂年輕人說出去做什麼 10年之後佢真係勉勉強強儲10年啦,咁儲幾十萬,咁點啫?好,下次再見。陰光港台呢個呢係一個好唔現實的說法嚟嘅,咁喺去年我哋個公務員增加嘅數目呢,如果以百分比嚟講呢,係全香港政府之冠。 10公里的话受伤可能一些是擦伤或者跌倒那些受伤因为基本上他在道路上跑的熟习的程度不是很多半马和全马跑手最大的受伤的风险就是抽筋还有出现一个虚折的情况就是撞墙 这些做法我们完全是不认同的我们是谁我们是民主党我是刘慧卿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黎则粉、黄国同、杨岳桥。 好，8:09，我们快快脆脆讲完今天的头条，因为其实都挺散下，主要只有那几单，因为讲下这个赌股，所以经济财经报纸全部都用这个做头条，包括信报和这个经济日报。主要另外一份都当是经济日报，就是香港商报就用楼价今年料跌一成，黄远辉说辣椒暂不宜增减，知不知一成啊？今年跌一成， 这样搞一搞是不止一成， 当然不止一成，现 在都好像差不多了。 至于这个南华早报呢，就是都是用这个什么 菲律宾、 菲律宾那个 做这个即头条啦，其他都其实是没什么了。还有一个太阳报，太阳报就说这个教育局，即教育局呢以私隐为由，我现在发现的标题真的很有问题，其实都不是中文，也都不通的，他教育局私隐为由拒公开性犯罪教书没人知道。 你们 我们即成立惩教署都现在是宣扬新的概念，都不是叫做监狱署，叫惩教署，即这个情前背后嘛，是不是先即给人有更新的机会，成日都叫社会接受更新人士，偏偏就是负责教育社会 的 老师 的环节，就是最就忌就说有犯罪的人士，尤其是性犯罪的人士就去教学，这个矛盾都 是一个矛盾来的。一方面固然如果你有性犯罪的人去教书，就会引起那些家长的关注， 所以这个就要看社会，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priority， 就是先后次序的问题，就是大家认为哪一样重要一点呢？你是给机会的人重新生活的机会重要一点，还是保护小朋友重要一点呢？但话虽如此，两样东西是不是有必然的矛盾呢？即如果你被人知道你过去的背景，但是如果你重新生活过，这个我觉得都没问题。 在一般社会上我想是完全没问题，但因为教育这个环境最敏感嘛，也的确内不内就会出现很多这些性丑闻，都是那些教师怎样去性侵犯的儿童，学童学童需要受到保护。那你作为持份者，如果你是家长和你学生，你一定会反对，即是你会怕，起码这个人原来以前犯过这个即色情 罪行来教书，那怎么办呢？即是不是拒而远之，是吧？即会有这个矛盾在这 里。那这个耐不耐都会拿出来再讨论一次的 了。 好， 那基本上这些头条新闻就讲完了，那要不要看一下所谓社论呢？ 好， 社论有什么说，其实我通常觉得香港的社论大会都是废的，哦，已经看不到什么预示过，即过了。 你要 再重新入一次的。 再重新入一 次。其实大家即如果讲这个讲社论的话呢，就会看到即有很多都是针对这个即菲律宾。 菲律宾呢就是文汇报呢，就是用这个阿基洛尔怨报德讲需要进一步制裁。另外呢就是还有哪份是讲这个是。就成報亦都係啦，菲國總統自比捷克，賊喊捉賊強盜邏輯。咁另外咧，呢、這個頭條日報又係菲總統語無倫次，借勢挑釁。咁仲有喺邊度咧？呢單可能都同佢少少關係嘅，因為大家知道呢個菲律賓可以也文也武啦，咁啊背後梗係美國佬撐腰啦。咁所以文匯報嘅頭嘅評論咧，都係用呢個美國先至。这个南海局势紧张的挑唆者，即是这个中文越来越有问题，即是不是挑衅，变挑即是挑衅和教唆，即是将它即是夹埋一起这样讲。其他呢都有人就这个昨天占中评论的撑的苹果啦，评论就民主派都该旗帜鲜明支持占中。咁呢個其實我諗大部分嘅所謂民主派嘅政黨都已經表咗態嘅咧，除咗係琴日呢個民主黨以用一個所謂儀式，即係嚟宣示之外，咁另外咧就，但係調翻轉咧， 很簡單,在2008年去到現在,大陸印了很多錢,印的錢都多過美國人,現在大陸的M2總共已經去到110萬億人民幣,110萬億人民幣,走230億的人民幣,萬人民幣有什麼奇? 你不走你就傻了,為什麼呢?通常正常來說,所有國家的貨幣理論上都是反映國家的經濟實力 就因為人民幣國際化成個進程在做一來就是過了幾年中國跟很多貿易的夥伴簽訂了人民幣互換協議有個需求因為你要別人的貨幣第一個原因就是拿來做貿易第二個就是拿來做儲備第三個才是拿來交易即是好像炒賣美元或者歐羅現在已經去到第二個階段很多國家開始準備儲備人民幣炒賣都已經開始有了去年入了十大 因為全球的需求大了,所以人民幣就有價,因為需求大過供應,但因為有人民幣有價,如果我是大陸的貪官,現在人民幣這麼好使,我不調錢走,等什麼時候,當人家還在要這件事,還在用你的貨幣去換到外面的貨幣,死人都換了。因為早兩天我看到有一篇報道說會 人民幣升值的速度將會減慢甚至掉頭向下長遠來說其實不是這麼賺因為始終到最後都是反映經濟實體但現在中國經濟一直講轉型轉型講到現在來講去年的實質數字都依然未擺脫所謂增長的模式還是要靠國家投資所謂國家投資引導即是開 開這個印鈔機裏面扔下去谷但有很多產能浪費一直都是這幾年中國的經濟問題好我們又看看其他了其他是什麼呢新報都是用菲律賓的親德日增輸反納稅中非 鬥爭涉香港,不過始終都覺得,如果現在這個中非的關係,這個阿基洛這麼死寸,有利這個689政權,我想制裁會升級,因為真的負責禁制華事,一定是北京的,我真的很期待,現在熱烈呼籲梁振英,麻煩你,既然說到自己這麼厲害,又部署,是不是? 你不要忘記,上一次大家給一個月時間菲律賓,他拖了這麼久,過了期才幫人 制裁和抗爭一樣你一定要令到對手覺得有壓力才有用那些所謂制裁的外交人員的簽證 暫停簽證的費用來香港肯定有壓力因為那個影響到他的荷包的問題又或者菲律賓輸港的產品雖然很少量菲律賓有什麼賣給香港主要就是農產品、香蕉、芒果之類的你限制那些差不多不過很明顯這次道不道歉這個根本就不是菲律賓的案他們的agenda 現在其實不止國防外交差不多什麼都阿爺都說了更加不會有聲出島不過話說老伯九現在去了哪裡今早才報道關注去了哪裡究竟是回到大陸還是去了祖家我看報道就說回祖家今次不內交不內交那個才是他的祖家為什麼他整兩個星期不過我覺得如果是制裁其實一定要是制裁到菲律賓 政府而不是制裁了菲律賓的人民如果你是制裁了菲律賓的人民如果政府是感覺到他都是漠不相關的去不到他那裡來說這個就只是兩邊的人民受苦但是沒有達到我們的目的所以一定要細節大家想得很清楚就算這個費用不用制裁就只是我想到你知道香港 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其實全世界所有不少的政要都很多錢存在香港你們將菲律賓所有官員在香港的資產凍結立即跪下他很多可能好像大陸官員一樣不是用自己的名字學美國佬那些我想到 就是專門針對阿基洛家族做少少research查了所有家族的遵守都凍結了即是他的BVI 那邊搬街市就衍生出很多問題當然最主要針對就是市建局市建局的角色這個其實大家都說了很久了話說雖然是一單還一單雖然以前來說我們知道這個超級糧粉衰了被迫辭職以前市建局的張振遠但是說真的他做市建局的時候肯定好過現在是不是那個 蘇什麼鬼去了做事以前是領會那個今天以前幫地產商打工這些人就當成整個市建局就真的好像超級地產商做那樣更壞因為以前張振遠也起碼有少許概念關於市區重建他有一套的論述所以現在看到新官上場裡面不是完全是跟地產商收地一樣 他最令人憎恨的就是說之前他的承諾就說街市無縫銜接這是一個承諾當他做不到變成什麼對不起這個概念大哥像什麼你是不是回家跟老婆說我承諾什麼變成做不到變成一個概念可能太受政治的影響等於普選都是一個概念我覺得他這個說法我是絕對不可以接受的 一來無縫銜接的話已經是有少少九不搭八了穿梭機嗎無縫銜接第二一到他做不到銜接的時候他說這個概念我是絕對不可以接受的哇大哥你在搞哲學嗎現在有沒有搞錯啊你<笑> 你就會跌幾雞是這樣的情況之下這個來講然後自圓其說就是你沒有印率其實不管你說印率或者搬遷費這個都是人民的一個人家做了三十多年救命啊麻煩你不要扣這些東西這些跟我們的老黑走出來說話有什麼分別 他收個老客自己回去跟女朋友說話都不夠膽說我的承諾變概念概念回去教書概念教哲學其實這不是實事求是說真的人都會明白在實際上如果你要搬遷一段時間可能都是做不到生意的你不如老老實實告訴別人現在要搬遷一段時間做不到生意這段時間我就陪給你 不用說那麼多話大家很清楚但你又不是說到告訴別人無縫銜接立即可以繼續做生意那人當然是吃著照片因為這是你自己提出來的所以這個很學不學就是語言藝術自己拿來壞了學壞了還有幾分鐘我們還有觀念還有觀念拿命還有幾分鐘我們預告我們回來不如討論一下昨天這個 其實不是討論民主黨昨天佔中出現被人搗亂的情況那個反應沒什麼值得說但是為什麼一個這麼重要的政治行動但其實今天來說就算連很支持民主大埔所謂這個蘋果都不會用它做頭條我想在坊間裡面更加沒有人會討論因為實際上你看不到有什麼實際的意義 當然又連帶到關於佔中現在最新的民意調查根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裏面支持佔中的百分比好像跌貴了跌了所以整個現象都值得探討一下再加上昨天戴耀廷就在蘋果寫了一篇文章我想他都感覺到這個問題所以他就很主動寫了一篇文章講這個佔中增普選的兩種策略即是現在很明顯 就算在這個運動界裏面支持民主運動裏面就這個佔中問題裏面已經出現了兩個看法作為發起人戴耀廷自己都是觀察到的所以主動提了出來這個反而是值得討論的由昨天這件事件裏面現在反而變成一個鬧劇多過令人反省究竟佔中去到現在這個階段 何去何從呢應該怎樣做法反而這個才值得討論戴耀廷這篇文就一陣新聞回來之後我們錄了會讀給聽眾聽針對昨天在中環太子大廈外面皇后像廣場有一點我的觀察就是這樣那班反對的聲音你當然不止是聲音我覺得簡直是噪音 其實意思是什麼呢用意是什麼呢如果你要吸引大家都抽水了不是說大家都抽水了民主黨就抽佔中水接著佔中後援會就抽民主黨水抽水抽上抽所以其實沒有意義其實很可惜的一件事就是如果你是真心支持佔中的話你是不會這樣做的我相信因為任何一個在中環走過的人見到 這樣的情況必然會對整件事產生厭惡因為對一般人來說講真的連今年這個大公報跟得這麼委貼他都搞不清楚你所謂激進派裡面誰打誰所以變成當了他們是瘋狗很明顯這個人民論壇瘋狗就沒有關係因為現在瘋狗已經變成人都知道瘋狗已經是這個毓民的稱號所以你想對一般群眾來說鬼差知道你這個所謂佔中後援會和佔中民主黨之間的恩恩怨怨 絕對對佔中的問題就好像你剛才所說是帶到聚焦的問題我自己看的民主黨這件事件報導好像我剛才說了大公就是頭條文匯都是裡面的一揭開都是內版的頭條就說民主黨需要保護 在這兩份黨報之間 他們是很傾向保障民主黨的。當你很成功了去到雙島三了有一萬人了得出來的結果你可不可以說雙島三的結果就等於代表全香港人都不可能啊人家可以挑戰你他的計劃是雙島日之後第三個雙島日之後再會拿出來電子公投的。是的但問題 這個是原有計劃但現在形勢變了因為政府出了招之後一直被人拖住新聞時間陰光港台這個是一個很不現實的說法在去年我們公務員增加的數目如果以百分比來說是全香港政府之冠 10公里的話受傷,可能是擦傷或跌傷的受傷 因為基本上他在道路上跑的熟習程度不是很多 半馬和全馬跑手最大受傷的風險就是抽筋,出現一個虛脫的情況就是撞牆 這些做法,我們完全是不認同的 我們是誰? 我們是民主黨,我是劉慧卿 9:08 如果你帶有一個政治目的去解釋法律 然後去manipulate法律 去suit你自己的purpose就很差了擺明現在特區政府就是這樣做袁國強很可惜所以其實你才說解釋人說得很清楚今年的法律輪道演辭其實大律師公會石永泰說的最精警他是典型一個很精準的大律師告訴你如果政府擺明有政治任務現在盲了 都看到了你搞政治我不理你但你不要用法律來包裝政治你不要跟醫包裝你不如告訴大家我這是政治要求甚至李飛其實都說得很清楚李飛自己都說那些什麼集體意志即是那些全部是愛港愛國這些不可以用法律條文寫到根本是很難有這樣的定義不過這是中央希望香港人是會完成的政治任務最少最少 夠膽說這件事未必是法律涵蓋的 但如果你是將法律作為一種工具 作為一種政治上的解釋而想達到政治目的 說真的,中共雖然擺明是想禁止香港 但他都知道很現實地如果他說明法律上是這樣的 立即香港司法界反彈23條那麼重砌說開這個今天我特地要拿出來講應該有個大公報今天有一篇很大差不多半版紙有個叫朱國斌他就說政改討論需符法律框架特首愛國才可以落實一國兩制這個都不重要標題這些就是媽媽女人但重點是什麼呢朱國斌就是成大法律學院副教授 接受大公報專訪梁美芬的同事梁美芬的旗下梁美芬是院長不是她老公才是朱國斌說什麼相對於基本法第44條對候選人的形式條件而言我猜應該搞錯不是44條應該說45條愛國愛港不與中央對抗屬於實質條件 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的港人出任是中央政府一貫要求愛國愛港是對港人治港的進一步演繹而這個思想也貫徹一國兩制方針以及基本法起草頒布的全部過程這個就是政治不是法律在現實政治裏面我想最傻的那個人出來選舉特首的時候都不會將政綱說我要中央對抗惡少 我讀回44條基本法44條就說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由年滿40周歲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滿20年並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跟剛才的評估好像沒什麼關係我猜錯了大公報沒錯他意思是什麼呢 剛才郭同興提出的這些44條江四十周歲要香港住滿多少年這些是形式的條件即是任何人符合了40周歲你香港住夠20年這個是表面的基本條件你才可以選特首但是根據這個朱國斌所說愛國愛港不同中央對抗這些就是實質的了 即是他現在是僭建了明明整本《基本法》裏面沒有這幾個字的他僭建了下去44條的條件就是居住20年沒有外國居留權然後年滿40周歲 我頂你個肺又開始你又嫁了我名言我真的頂你個腎頂你個肝真是瓜得了大哥朱國斌你不是朱阿狗你是在一間法律學院教法律 你不要在這裏僭建這些東西這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你就在用法律的語言去包裝政治的企圖我真的怎樣看就看我看不到剛才那段含意你倒不如這樣說如果你真的講《基本法》44條是唐詩來的很多東西要可以想你頂你個肝真正是 你是要咬文嚼字講《基本法》你都可以用其中一條一是去到最後由中間任命如果中間任命不要愛國你就不要任命他你這麼厲害你不要在這裏橫生枝節玩僭建玩語言藝術這個僭建簡直是很大僭建這個不是僭建其實說真的昨天民主黨的所謂宣誓決志佔中就不重要一場表演而已 但是反映背後的問題即是現在佔中行動到現在這個階段何何從究竟應該是主動出擊還是等候時機反而值得討論所以歡迎聽眾有意見 就你必須要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他的水平和周庸差不多周庸跟周庸的水平是一樣的因為周庸的水平更簡單周庸的水平說凡是選舉都是篩選那這些就是篩選如果三個不可以普選反而這個朱國斌呢 周庸都比坦蕩蕩更坦蕩他都告訴你是我要搞篩選的周庸那些是用一些完全騙婆的邏輯什麼選舉就篩選的基本法都是你不夠40歲就沒得選你住滿20年就沒得選那些叫條件那些不是叫篩選 大家就不在混淆視聽他就混淆視聽擅長混淆視聽博那些一般的模糊式不會跟我們合作五點我真的要再讀一次朱國斌的演繹就是基本法44條對候選人的形式條件而言愛國愛港不以中共對抗是屬於實質條件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的港人出任 是中央政府的一貫要求我頂了個肺變成形式條件和實質條件 我真是字裡行間44條 我當你唐詩那樣看我看不到那麼遠是不是將政治和法律混淆在一起你講現實政治我就不會跟你爭辯現實政治現在這個所謂中國就是中國共產黨就是 這個專政的當然是他作主你講現實你講政治不會跟他爭辯你不要將法律條文硬要改他什麼實質意義這樣就瓜得了如果這次他們成功被他們暗度陳倉那很危險為什麼呢因為以後我們申請每一件事很簡單我們要個拿車牌車牌就是你只要年滿18歲你過了筆試過了路試就自動可以了 但現在他可以這樣演繹，根據朱國斌這個形式，實際的含義你還要每人跌三塊水，給了三次，這就是國情，內地是這樣的。 那些法律還完整過香港，不知道幾詳細，不過那些就形式的，實質就要磅水，火都來了，真的，真的火都來了，這次真的，好，那有位女士打了來了，不要讓她等那麼久了，聽一聽，早晨， 早晨，偉女士， 早晨， 黃先生，嬌仔，早晨， 早晨， 每個都是， 你有什麼想說呢？ 我姓偉的，是。 我想你們一說到這些時候就不要經常說民主黨的名字，我是一個很普通的市民，不是有什麼意見好的意見，一聽到就令我的心痛一痛，所以我跟你們說的時候只是說他劉慧卿，只是說他何俊仁， 他沒有資格代表民主黨，現在他是主席，我們選了出來，我不理他做什麼身份，很重要，看你的行為，看你說話，什麼身份代表你什麼，我上班的工作是低下層的，1月1日的時候 我是請我的上司，我放假，我是沒有假放，我好像例如農曆新年，我由24做到初幾，做到過了紅字才有得給我放，連三十晚年初什麼都沒有，那天紅字不給我放，我就請我上司給我放，然後拖協了就要我自己出錢給人替工，我都拿這個假，拿這個假做什麼，就是去公投，我當日排了一個小時， 全部看到那些人都我六十多了，都是我這些年紀經過大過我很多年紀的都有，而這一批人那條龍是長到不得了，這一批人其實就是為什麼呢？這一批人就是我們舊時幾十年前擁護民主黨的人，我肯定是這樣說，而我們這些年紀也沒有那麼多錢去買手， 買些上網手機，又靠到腳排隊，未必用，因為當日很多人都下載不到他的應用程式，搞了十幾天才能下載，林夕也寫過下載了20次也不行，頭緣就去走了，這件事就告訴你，我們只有有什麼好的呼籲認為可以走一步的，我們都走，半步又走，一步走，多少都走，盡量去走，所以偉女士， 我想你會同意我說，如果像民主黨昨天那樣站出來所謂表態，你不如真的現在搞一個正式的大型的公投的電子公投也好，或者辯論公投，我相信你一定會出來投票支持，對不對？投票支持，但是我可以說給你聽，如果是劉慧卿和何俊仁呢， 我們都不是很喜歡，不是投票去支持選他，而是投票現在反映我們香港人的意願，我們是不是贊成用公民提名去選行政長官，將幾個方案或者真普選方案幾個方案，一個政黨提名，但是千萬不要由他們兩個去發起， 你理論上應該由佔中行動去做，整個宣傳裏面其中一個步驟是有這件事，但我想多問兩句，你是一個長期起碼民主派的支持者，對於昨天民主黨他們出來宣誓，你覺得怎樣？你心裡的想法是甚麼？他自己拿籌碼，他自己桌底幫 幫老共說數，關我們什麼事？這些肯定的，你沒有那種投入感，你會完全怎會投入？只有反感，明白，很明確是反感。你知不知道因為鄭經翰我很支持他，由他走九龍灣天橋選舉我已經支持到他，現在他發起什麼我都會支持，捐錢什麼都會支持。 但是他上次叫我們含淚投票，我都聽了他說，但是有時一激起來我都生氣，他在聽著你現在罵他，我不是這樣說，他令到我們心痛，他令我們心痛，我不是罵他，我不捨得罵他，他一把年紀出錢出力，我不單止不捨得罵他，我經常叫他保重身體，但是你不要不做事，你在這個社會一定要站出來做事，但是你要保重身體，顧著自己， 我們是很同意的。雖然我和我老公有分歧，我老公就說他應該要過自己悠遊的生活啦，那麼慘。 他現在悠遊 緊的，現在大筆撐緊了。 但是他一直要激氣，真的是這樣。所以我就說你們，即我這樣說其實是沒意思的，但是我就很希望說不要說那麼多加入民主黨他們兩條友 的面上啦，就 我們就不是很想說他的，只不過那麼巧昨天只有新聞而已，即借題發揮而已，他本身就沒什麼興趣理他的了。就算他說我是誰，你是誰，關我什麼事嗎？ 就是劉慧卿啊，我都很壞，我一把年紀都很大脾氣，我見到他啊，真的想咬他兩口。 咁 都唔好， 咁唔好，即系呢个，即系呢个，即系 无谓以身试法啦。 你谂下佢，你谂下佢嗰阵时出嚟同阿民建联拥抱嗰下，你话我哋几惨咧个感受吓？你谂下佢而家同政府个嗰个交谈系点样？我哋系几深厚咧嗰个感受？因为我哋系真真正正系好想好想，是真的得到香港有民主啊，是吧？还有有我们的生活模式啊。 我完全明白了，你真的 很有强烈被出卖的感觉咯，是吧？即是差了这么多年，即是为什么原来是这样的，真的。 其实香港人呢真的很守法的。我们是一路等等等等了二十年了。我们是等什么？是等一个选举而已。2017二十年了，是等一个选举。有什么错啊？我们争取一个公平的选举有什么错啊？真 是的。是我今年呢就过了60、我由28岁 开始支持民主党。你想想，他虽然现在叫民主党，以前叫什么名字都不重要，总之是民主。 就早点就港独民。 不是，你想想这么久时间是这样跟着是这样走，喂，什么东西呢？是不是就不是说喂你好伟大吗？不是，就是讲给你听那个理念真的不要脱离我们啦，我们真的很辛苦啊。尤其看到共产党这样，我们真的很辛苦的嘛。你见下内地那些人，你看嗱，许志明又无端端被人拉啦，这个又被人拉，喂，讲下嘢啫喎。做一些公益的事情都拉的。多 謝 你有什麼心機呢？是不是？ 好了，今天多謝你， 衛生衛生費就 身體 健康。 好，多謝， 大家都開開心心。 好， 多謝你。 我昨天有看新聞，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又說要將神風敢死隊那些列入去世界文史， 世界 文化遺產那裡。我真的很反感，但是我不会可能正话所讲的两位香港的什么党的人士，我觉得我对安倍晋三的看法就一样，我觉得安倍晋三我已经将他变成一个 AV 女郎了。 即是怎样 即是怎样当你如果你是你即是你锡住民主党的话，你讲其他的两位人士，你是当他是AV 女郎咯，即系冇乜所谓啦。 即系你嘅意思，即系做紧精致脱衣舞。 好，我哋不如听一听下一位啊，陈生啊。 喂， 早晨， 早晨， 早晨 啦。简单嚟讲啦，安倍晋三就香港人睇就真佢啦，但系佢冇问题，佢帮翻自己日本人，佢日本人。但系老土在咧，就系我哋嗰个特首就系话口是心非，乱讲嘢就调翻转嚟讲啊嘛，明白？即我覺得咧，簡單嚟講咧，其實咧，我有個諗睇法喎。我覺得你哋咧就唔好鬧民主黨咁多。嗱，我唔係擁護民主黨嘅，我擁護民主就唔係擁護民主黨。不過咧，其實香港人真係要玩政治啦，醒目啲啦。當年毛澤東都要飛去同阿蔣介石握手啦。點解啊？你如果單一嗱，好簡單，我講咋。可能有些呢就無間道呢就分化泛民呢已經分化得很成功了。因為現在我打開個網台，打開個 Facebook 或者打開個上網，所有現在很多你們啦、蕭若瑜啦、卡里卡個都是踩民主黨的。其實是分化了的，因為為什麼呢？如果你鞏固到一股勢力去 consolidate 呢，就共產黨是最害怕。當年共產黨呢，你知不知道？很多人都知道其實，但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未收回香港的事，都下来要搞定黑社会了。 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即是以前负责做这个东西，现在过身了，叫黄文芳嘛。他讲得很清楚的，即 是黑社会都是爱国嘛。但是很简单来讲，其实呢 民主黨近幾年做了一些事情令到我們一直以往支持他的人我已經不支持他的了但不支持他不是代表我要被人見到我是跟他打架或者反他因為我們打架幕後拍手的那個真的是共產黨肯定的了因為這些合縱連環大家都知道的就讀歷史都知道所以我覺得他最怕就是合在一起你不合在一起他就逐一擊破這是第一點我覺得就不要搞那麼多很簡單第二件事就是當如果民主黨也好民主派拿到一定的勢力的時候內部先去搞等於共產黨當年拿天下都先說跟國共合作你明白還有一點就是說到剛才你們說有沒有看法香港人很慘我就是一個典型香港人我是五十多歲的五十多歲的是最慘的因為享受過八九十年代的香港的好時期但如果現在六十多就不想退休了又不是我過年前去了一個月去了澳洲我打算移民因為我從頭到尾沒想過移民 見到梁振英上台這樣我就想移民了因為自己小弟草迷都中了一些谷種都有少少機會我就過了澳洲用旅遊簽證住了兩個月想著澳洲就沒那麼冷加拿大凍得滯香港人爽不爽我發覺是不行的四十多度為什麼呢如果我是六七十歲就可能行我那個年紀第一除非 除非就是過度悠遊放軟手腳享受生活不做事做事華人過隊全部大部份是用體力勞動工作我們不行的體力勞動第二始終我感覺我住了兩個月超覺得那個地方不是自己的很多東西都投入不到但回來香港打消這個念頭不移民了原來不是自己的地方回來香港我就問朋友 過了兩個月梁振英有什麼動作被人笑你知道他們是三傻實有些東西給你笑的我的朋友很奇怪地就說沒有啦沒有留意你們沒有留意你們跟我一樣很留意社會很愛的香港麻木了他說不是麻木了他說沒什麼意思因為你去了解你就會生氣你會生氣生氣又做不到什麼 寧願不理他就不會生氣不理他就已經放棄但我說你們要不要移民有兩個朋友就說了我都考慮了好像我那樣好像想過去某某加拿大或者澳洲行我說不行我就不行我發覺住了兩個月不行不多行年紀就不多行簡單來說我覺得其實剛才所說的基本法國民你們說基本法的人說過 其實我不要介意我說句串一點我覺得很多人很蠢他們僭建基本法對不起陳先生不好意思下次再談過多謝陳先生欣光港台這個是一個很不現實的說法在去年我們的公務員增加的數目如果以百分比來說是全香港政府之冠 10公里的話受傷可能是擦傷或跌親受傷因為基本上他在道路上跑的熟習程度不是很多半馬和全馬跑手最大受傷的風險就是抽筋出現一個虛脫的情況就是撞牆 這些做法我們完全是不認同的 我們是誰? 我們是民主黨 我是劉慧卿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黎則粉黃國彤楊岳橋D100恭喜恭喜

反而變得很被動就像特別政府究竟拖到什麼時候現在看時序都知道最快都去到暑假才可能出報告然後上人大常委會然後回到來才進行第二段諮詢 如果第二階段的諮詢可能又搞兩三個月我想最快可能到今年年尾都未可能有個政府的方案如果政府方案根據原有佔中行動的策略理論上如果政府有方案出來之後被認為不符合國際標準到時這個佔中行動就可能通過電子公投也好或者其他方式也好就會做一個鄉人認同的方案 但是由過年之前律政司司長袁國強的社編文章公開表態似乎已經心中有數對某些民間其都很接受的包括政黨的方案已經排除於外完全看不到律政會有什麼誠意將會出一個方案裏面不要說去符合所謂普及而平等的民主選舉原則基本上連所謂國際認可標準都可能成問題所以大家覺得 最近民意調查似乎對佔中行動的支持都是跌了我的解讀方法不是因為人們不贊成佔中而是覺得佔中現在這樣拖拖都不知拖到什麼時候人家開始覺得因為由最初佔中提出的時候得到廣泛的認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我相信就是 香港支持民主運動的人或一般群眾想盡快集中民意將香港人真正的意願表達出來其實這個佔中行動有沒有考慮到這個階段其實需要正如你昨天的文章裏面說有兩個策略一個是贊成主動出擊一個是等候時機究竟你自己是屬於主動出擊還是等候時機 你剛才都很清楚講了佔中整個原先的思路整個思路是以公民抗命為整個運動的基調我想我之前都講過或者陳建文教授都講過公民抗命有一個條件就是它是在合理的情況之下已經用盡 合法途徑但爭取不到所以佔中運動你看它的本質或者它一開始的時候是你所說的是一個等待時機的一種策略因為等待時機就是說你要等到政府所做的事情我們用合法途徑 爭取不到，然後我們再行動。我們都說是一個合理的情況之下，如果你拖到2017年，當然不會，當然不合理。拖到年底會不會不合理呢？這個可能有不同的人的解讀。所以為什麼我先在文章裡鋪排了，因為這段時間我都聽到很多，好像你所說的，很多朋友 意義民主普選的朋友就覺得我們不能夠被人就這樣帶走我們走，可能在他們覺得已經這樣搞下去，其實根本都那個合理的途徑都已經用盡了，所以其實就時機已到，我們根本就可以出擊了。我就想將兩種的觀點都鋪排出來，亦都希望可以給大家，支持民主普選的朋友，大家是 我都可能未必完全準確將兩種的策略都完整解釋出來，這幾天我都收到一些意見，你這樣說都不是完全準確的，可以補充，這個正正都是想大家在這個時候需要去想一下，我們怎樣去部署那個行動。你的意思是你們基本上其實沒有傾向，沒有傾向是主動出擊或者是等候時機，其實沒有的。由起手我們一定是 以等候時機為我們的主調，不過我覺得我們也想這個民主運動一個由民間出來的民主運動的時候，我們也不應該只是說三子你們個人說了，決定了他就可以，而是要將所有問題大家投出來，大家一起談。所以那個時候我們都會跟不同的政黨接觸，我們舉辦了第二輪的商討會議，快要來了，我們會結束 這個階段的商討會議，我們有一個總結大會，在大會裏面我們就會談一些問題。戴成，但你同不同意？佔了行動出來的時候，基本上社會廣泛，支持民主人都會認同，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覺得這件事真的會給政府和中央一個壓力，結果也是成功。如果不你不是有佔了行動講了一整年，我相信去年這個政府拖極都不會肯諮詢，起碼現在叫肯諮詢，當然也是一個策略。你知道這個所謂政治 這個博弈是一個互動，其實現在你需要做的事只不過是會不會考慮用一個新的方法，其實都是很和平、很理性。例如現在是否一個時機都要將民意集中，因為民意能夠集中的話，第一可以對這個特區政府有個壓力，不可以再拖下去。第二個就是對所謂泛民都有一種凝聚力，因為譬如現在不同的政黨或者有不同的政黨有不同的傾向， 其實大家到最後如果民主到最後都是聽從民意，如果絕大多數人是這樣贊成，整個商討民主的理念都是這樣，所以是不是一個時機，其實是用具體方法，不重要，不是一定要五居公投，不是一定要某種形式，就算是現在可能好像元旦一個實驗的形式裡面搞一個有規模大型的電子公投裡面去將 譬如例如好像珍普選已經有了三種不同的方法拎出來去表達一下民意，都是一種方法，起碼在社會上大家覺得大家都可以做到一件事，怎樣才是最多人同意哪一種方案呢？ 或者給Benny講一講， 那個凝聚民意，正如我在文章裏面講，兩種的策略都同意一定要是凝聚民意的，而且是需要 盡快凝聚民意，這個我都完全同意。問題只是我們用什麼方式能夠可以在一個支持民主普選的朋友大家盡量能夠達成共識，也是一個叫做知情的，就是對於所有的問題有足夠考慮清楚之後而達成一個共識而凝聚到。而佔中行動其實現在我們準備就是到6月的時候我們那個全民投票，我們就會一定會有一個 清晰的方案出來了，到時那個是有公民提名沒有公民提名就交給大家一起去最後決定。而解說為什麼現在是約莫應該6月左右我們就會有一個全民投票，這個很重要，其實這個都是一個訊息。有一些的團體現在譬如何文思潮，他們都提出譬如搞變相公投的方式，其實他們都想做同樣的事，不過我自己去思考的問題就是說， 如果現在我們去組織起那個變相公投的話，而去做同樣的目標的事，你要跟幾個政黨肯去有人辭職，然後大家要談到一個聯合政綱出來怎樣做， 然後又要再辭職之後還要由政府控制你何時補選其實還比我們在6月份 盡快一種方式令到他們的民意可以集中和表彰這個一定是我們的希望目標為什麼6月呢我們希望今年的七一七一我們未必如果用佔中一路的想法來今年的七一我們都未必可以就這樣進入去真正的佔領中華行動因為始終方案都未出來但是我們今年的七一我們想真的有一個 共識的方案出來所以我們現在一定在6月的時候我們一定要搞到全民投票我們有個方案這個方案大家現在很不同意見有一些人說公民提名必不可少另一些就說我都去想想沒公民提名都可以符合到國際標準但今天在這裡爭論大家就談吧談完之後跟著全民投票得出來那個方案大家就跟那個方案跟著方案就跟著未來下一半年就 集中推的方案這是一個很聚焦的一點現在是慢慢聚焦去那個點怎樣能夠聚焦的點就是現在我們在做的工作那就好了我們有意見既然已經很清楚定到七一之前其實會做一個大型的民意的匯集其實就應該全力去宣傳這件事因為其實時間都不是很多現在都議員來了 這個所有他民主的process我講這件事之前其實我已經跟了很多昨晚我才開所有籌備商討會議的不同的團體我們開了三個半小時會議就是講這些事情有一件事要講所有事情之前我不能夠我講了之後跟著打跟著我做我一定要過一個過程然後我們才慢慢將這件事可以鋪排出來然後我們一路一路去然後我們還要有整一個 在3月1日我們會有一個參與商討會議的朋友再來一次的總結大會然後再將這件事繼續推下去要需要整個一路參與民主運動的人一路一起大家一起共同去擁有那件事那件事才是屬於大家不是某個人走出來說這個是去做就做我想這個不是我覺得我自己會想要去扮演的角色明白如果提升這個 現在我們理解到對佔中的支持開始回軟我估計這個可能是三子之前都預計過的對於這一點你是不是沒有驚喜還是怎樣其實在另一個團體在12月份做的民意調查跟明報昨天出來的民意調查結果是很不同的 在另一個團體他們用的基數都是差不多的但他們問的問題就多很多而得出來的數字其實佔中的支持率是 38% 就不是 25% 但我有看明報的數字就告訴我們其實一路以來他看到佔中的支持率是維持了在 25%這個基本盤這個基本盤是走不掉的 但另一個民意調查在12月份做的時候其實時間不相差不是很遠我可能看一下民意調查的問題的問法我們看到起碼有一些資料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就是在年輕人即是30歲以下的群組在一個教育水平在大學或以上的群組還有在月入是6萬元以上的群組我們看到我們的支持度是超過50% <是>我自己分析就是這些群組其實在一個社會運動裏面其實相當有力量和有動力的一些群體我們其實支持度是高的不過我們怎樣繼續要開拓我們的支持度就是在另一些群組我們現在要繼續做我們保持我們的基本盤我可以說我們其實是所以我反而就奇怪為什麼明報的調查出來還有之前12月份做的調查會有這麼大落差我們都去看一下那些問題在分析 好啊,Benny啊,喂,王國彤啊,我很喜歡你在我們的Legal Setter說了一句To protect the dignity of law,是說得很好的。剛才你也說到,其實我們公民抗命就是要合理地用盡所有的渠道,然後去做這件行為。 大家要明白第二點就是你說到等候時機我絕對明白等候時機但我想提出當我們等候時機而另一方面來說是不停地公民提名不合法 或者如果有聽的就是我們另一間的大學就是城大法律系的副教授 可以說我們基本法44條 實質條件包括愛國愛港的 44條根本說4、20年他可以這樣演繹下去 當另一方面一直在掰緊胎然後去 有團體就在希望能夠組織一次公開的辯論希望邀請袁國強司長跟一些支持認為公民提名是符合《基本法》的框架的人包括我昨天進行一次公開的辯論大家可以讓公眾釐清法律問題其實我院長陳文敏教授都寫了文章昨天或前天都寫了文章解釋了公民提名其實是完全符合基本法的框架我想其實在法律界裏面的意見我們相當主流很清晰的我們那天開會都很清晰的 有意思,一定要有所謂重量級的,不要找周庸之流,起碼要找黃青、譚慧珠、梁愛詩、袁國強,他們不是跟他抽過 我們不要阻礙Benny太太多謝你其實說真的如果有一個公開的論壇即是在周庸當年其實上一次周庸權時代的辯論很有重要意義在宣傳上所以變成他不出席其實都是輸了他不出席所以你玩政治要這樣玩不要被人如目混珠如果政府現在他們說要有商有量要談的嘛他就跟你坐出來理性討論三子對三子最好這個宣傳政改是三子林鄭月娥、譚志源和袁國強另外佔了問題就是三子不如索性整個大辯論一定要搖旗吶喊這場面因為你這樣就可以將整個社會人聚焦搞運動就要這樣搞也不可以這麼多如目混珠 時間剩下分多鐘,我們剛才在休息時間,我們就在說笑 其實佔中要提高他們的支持率 剛才Benny也說,是教育程度高的班,收入高,和年輕的班 中間有一群,你要吸納他們的支持,怎麼做呢? 就首先休息的時候就說找些雞籠來我相信分鐘來要出現你知道過年之前的雞籠就是雞娃血就是雞籠那些現在將會有成60萬隻雞全部都是變老雞就賣不到由雞籠一先開始你不要留意就是新年期間這幾天其實人家是跳海差不多跳海不過傳媒就不是怎麼報道所以如果這個政府再不解決你看到現在高永民也有少許聲音轉了 先是說不可以激發如果不是的話我想這些雞籠的招一定就可以首先就由香港60萬隻雞佔領中環由老雞佔領中環這招一定行的為什麼如果你將60萬隻雞放在中環一定搞到雞尾狗走因為沒有人敢去捉雞隨時有勤勞感解放軍出動都沒用解放軍都不敢捉你捉隻蛇但也怎麼行這招一定行所以搞運動就是這樣<笑> 等於當年世貿拉了成千人怎麼起訴你起訴給我看搞兩年也搞不定今天的時間也差不多了還有二十多秒